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北部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8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的，婚姻的，伴侣关系，情感心理，遇到的任何情感问题，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想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交流，您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在广播节目中听到对您情感问题的讨论。那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呢，是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这样一些互动的方式，把您的情感问题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 107.3 AM 1026，您可以在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想灵活收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您都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哈，收听的听，听听 FM， 找到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吴老师会和我一起和大家来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哈。有一位妈妈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我的女儿啊今年是26岁。我的女儿我自己觉得还是挺优秀的。虽然这个不是名牌大学毕业哈，但是呢我的女儿还属于那种工作比较勤奋，运气也比较好，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现在的月收入呢也是将近20000块钱了。在北京虽然不是一个高薪吧，但是大学刚刚毕业没几年的他能有这样的一个收入，我都觉得为他骄傲。另外呢我的女儿因为我和他爸爸只有他一个独生女，那么前几年呢我们多买了一套房子，我们用了他的名字，这样的话呢我的女儿等于自己也有一份不错的陪嫁，算是有一个房子吧。除了没有车之外，我觉得女儿在现在都市白领当中应该条件还都算不错的。她虽然长得不是特别的漂亮，但是慢慢的穿衣打扮气质都是不错的。也就是说我自己觉得我的女儿应该算是7-8分吧。也许是当妈妈的自己对自己女儿的这个判断总是要稍稍的高一些。不过我尽量的描述的是比较客观的。我想跟你们说的问题就在于我的女儿自从开始谈恋爱，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他找的男生基本上都是那种很差的男生，比较渣，有的没工作，有的跟他说曾经创业过，创业失败了，现在呢到处在其他地方打工，还有一个呢他还找到了一个甚至高中毕业都没有大学学历的男生。这样的男生他有的是在网上认识的，有的他不告诉我什么地方认识的，我估计啊他好像也是手机里认识的。那么他和这样的男生交往我就很奇怪，当然都没有交往下去， 交往的最长时间大概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就分开了，而且呢他还背着我偷偷的和其中的一个男生在他的小屋子里有那么一段时间同居。我上周和他深刻的谈了一次，我问他，我说你条件很好，妈妈也希望你找男朋友，但是希望你找条件相当的男朋友。结果他说条件太好的男朋友，他和人家在一起他就有不安全感，他觉得好像条件太好的男朋友都看不上他，他只有找到这种条件比较差的男生，他才觉得人家比他差，他们的关系才能长久。可事实也并非如此啊，我不知道我女儿陷入了什么样的心理困境了，我想向你们求教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这挺复杂的啊。其实他女儿的这种心态我们也不好判断，真的不好判断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跟他女儿实际交谈，对吧？但是妈妈的眼睛多数看到的是自己女儿的条件，自己女儿的优点，并没有觉得女儿哪个地方是问题，她只是觉得为什么找差一点的男生。其实找差一点的男生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这个人人品不错，积极努力，对吧？条件现在不是问题，可以慢慢创造，这都没有问题。关键是你的女儿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女孩子自己来求助的哈，就是说比如说总是愿意找那个条件更差一点的，总是不相信自己能找到条件相当的。这个不仅仅是条件，包括人品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有一些女生会告诉我们，比如说她找到的对方，她最后真的给对方给了一个盖了一个戳叫渣男哈，比如说一次一次的伤害她，但是她还是愿意和对方在一起。那也有女孩子告诉我们，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也许今天看上去是很优秀的，但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可能过去比如说被父母一直在否定，他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地方一直是很自卑的，也就是说他自己觉得他自我评价比我们看到的那个评价要低。 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如果家长妈妈和爸爸没有办法探讨出女儿这样的一个状态心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她在曾经成长的过程当中受过哪项的刺激或者经历了什么不堪，对吧？这样的话希望能够去寻求一下帮助，而不是在隶属女儿，你看你这样很好那样很好，你有房子你怎么样，你挣的也不少，你是一个不错的白领，不，都不是，这都是以后话。就是我们要帮助女儿找出来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还有就是其实妈妈不用老强调你要找一个跟你条件相当的呀，其实条件相当的什么，你女儿挣不到两万，那个人怎么也要挣到两，没有不到两万，那个人要挣到两万以上。你女儿有一套两居室，那最好那个男的也有一个三居室，不是，这些都不是，这个不是让女儿幸福的一个根本条件。其实有了一套房子，如果这个男生很好很阳光很健康积极努力，他没有房子又怎么样，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希望这个妈妈能够帮助这个姑娘去比如看一下心理医生啊，跟这些真正的心理方面的专家能够探讨一下到底症结在哪里。 对，要找到女儿的症结，那才能解开这个疙瘩，是吧？ 对， 可以带着女儿或者说服女儿一起去找一下心理咨询师。 其实相信每一个女性都是希望自己找一个不错的男人的，对吧？无论是丈夫还是男朋友等等，一定是这样的。那么如果真的出现了偏差，是可以寻求帮助的。 对，好，这是这个妈妈的问题啊。下面还有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这位女生是这样说，她说我今年是23岁，我的父母呢在我11岁的时候就离婚了，然后我的父母各自又再婚了，各自又离婚了，各自现在我父亲找了一个女人在同居，我妈妈呢又嫁了第二回，在他们这个来来往往的这情感历史事件当中，我从青春期开始我就看到了他们彼此都是那种对彼此不负责的人，他们对于新找到的人也不是很负责。我妈妈在两次婚姻之间找了很多的男朋友，也和男朋友在同居过。我爸爸呢，也是一个在感情上很不负责的人，现在有女朋友， 他还在找其他人。他前面那段离婚以后，和我妈妈离婚以后，再婚的婚姻过程中，他又出轨了。我爸爸妈妈都是属于对感情特别不负责任的人，而且他们说起来这些事情，他们总是认为错在别人身上，不在自己身上。我现在好不容易到了这样一个年龄了，我自己就有几点担心。第一，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对感情负责。人家都说父母的情感观对孩子会有影响，我不知道会有多大的影响。我以前也有喜欢的男生，但是喜欢了几天，我也就会发现待在一起慢慢的也就没意思了，所以我也就提出分手了。我对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的情感主张是怎么样的。那第二呢，我是觉得父母在他们有孩子的情况下，也就是有我的情况下，他们对婚姻都不够负责，还都相互出轨。那么婚姻的意义究竟在哪儿呢？环顾周围，看到很多这种在婚姻当中相互很不负责的，即使结了婚，心也不在对方身上，而且还会出尔反尔，伤害对方。我就在想，这样的婚姻其实要它有什么意义呢？仅仅就是为了生养一个孩子，延续下一代吗？所以我不知道，我心里的婚恋观非常的混乱，想问问你们，我该怎么看待我父母的情感观？我又怎么样能够看待自己的情感观呢？ 嗯，这个女孩问的挺深刻的啊。 嗯， 这么说，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其实最容易出现的偏差就是不相信爱情。 嗯， 因为他看到了父母对于处理感情的那种随意性和不负责任，这对他是一个刺激。我还记得我们曾经做青春期的时候，有一个孩子写来信， 嗯， 大概他的情况差不多啊。 嗯， 因为很痛苦，那个孩子说，我将来长大是不要结婚的，我不要让我的孩子过我现在的生活。 嗯嗯，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但是给我们写信的女孩给我们写信的那个男生和这个刚才问题的女生，其实他们都明白了一点，我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我是不幸福的。 嗯， 我是不幸福的。但是其实往深里想一想，那么这个女孩子想不想要幸福呢？ 他一定是想的， 他是想要的，否则的话他不会跟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那么你就想，你在这个家庭里有什么样的不幸福，你都可以列出来，比如父亲的问题、母亲的问题、他们互相指责、不负责任的等等等等，这些你都可以考虑。那么其实你的内心里是不想要这些东西的， 嗯， 很不想要。那么你就去寻找你希望得到的，你把你希望得到的你也把它列出来。比如说，我需要有一个真的爱我的男朋友，我愿意跟他一生一世在一起的一个男人，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都可以把它列出来，然后你就尽可能的去寻找你喜欢的东西，而摒弃你讨厌的东西。 嗯， 关键就是说，问题在你这儿，现在他们的问题你已经管不了了，现在的问题在你自己心里，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就去创造什么样的生活。你说你不相信爱情可以理解，那是曾经的伤害，曾经的伤痕，但是其实你心里又渴望一份爱情，又渴望一份稳定和安全的，那你就去想方设法的去找那个人，去创造这些。其实刚才他说了一个，我觉得我感触也挺深的，他说这家是这样，那家一样，好像大家都不幸福。你换一个角度去想，去看你身边的人，去看成年人，去看你的小伙伴，其实你再怎么样比较，幸福的人也要比不幸福的人多。 嗯， 负责任的人也比不负责任的人多。其实你只是去挑那些不太好的，去把它记住，把它看到。你现在换一个角度去看那些幸福的人，然后你去为自己去创造幸福。凡是你不想要的你都不要去做，凡是你不希望你将来的孩子过的什么样的日子你都要去回避。这些其实只要你去努力，只要你真心实意的去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你是完全可以得到的。 嗯，所以有一点信心哈。其实人生中有一些东西我们不大好去，我们没有办法去把控，比如说我们出生的环境，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庭，这些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去决定和选择的。但是我们能把控的就是我们自己。 对。 啊，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能选择自己人生该怎么走，我们能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我们能学会决定自己的情感方向，这些是我们可以自己做到的。 对，所以真心的希望你幸福，真心的希望你有一份稳定的爱情，将来有一个负责任的婚姻， 嗯， 再有一个宝宝。 对，会的，你只要展望这样的生活，你就会有这样的生活。 一定会， 是的。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之夜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下面还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她说我是住在乡下的一名已婚的家庭主妇，我和我先生是相亲认识的，现在有一个孩子，非常聪明乖巧，日子过得非常的平淡，也许是自己作吧，总觉得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我对物质虚荣都不是很在乎，但是呢，我唯一希望的就是我老公能懂我，可是我和我老公呢，好像总是想法不一致，我是一个爱看书的人，对事求真，喜欢谈出自己的想法，但是老公好像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他老实不爱说话，只要有事儿一问他有什么想法，他就说你自己做主就好，说实话过日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待我和孩子也不错，就是不爱沟通，也许我总是拿他和心里理想的结婚对象去比吧，我才觉得不合适，我就是想找那种在思想上能给我一些意见，会谈心，会说话，会交流，会聊天的，不是花言巧语。前段时间吧，在网上聊天就遇到了一个，也只是彼此谈心聊生活，并没有聊那些不好的事儿啊。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背叛婚姻出轨什么的，只说话聊天不见面，不破坏家庭，也不违背伦理道德，我就想找个能说话的，找心理安慰，可是就这样我也觉得好像有点对不起我老公，那我也就不聊了。我就想问一下，我这属于哪种问题？你们能帮我解答一下吗？ 我想每一个女人都是比较细腻的啊，可能都希望自己的老公能够那个细心呵护，可以说一些很动听的话，可以记住你的每一个纪念日，甚至于在你需要什么什么的时候，不用你言语就给你放在你的手上了。对吧？ 对， 哪一个女人都会是这样，但是是这样，其实我们去看多数男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嗯， 真的能够百分之百做到这一点这些的样的男人，首先是凤毛麟角，再或者是真的你碰上了，可能也不是那么顺畅，他可能有其他的更别的样的问题，对不 对, 对, 对， 可能有的男人确实上至十八下至八十，上至八十下至十八，他都可以把女人哄得开开心心，有这样的人、 嗯、 但是这样的人可能要跟你老公比起来，那么安全程度会差得多， 对， 也不能容你这么作，也不会说钱都归你，所有的种都你做，可能平平淡淡的日子看上去不太好，但实际上它是一种踏实的安全的很多人都求之不得的生活。 嗯， 我想说的是你现在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家庭，有一个乖巧懂事的孩子，又聪明，对吧？珍惜眼前才是最重要的。而至于网上的那些聊天，你怎么不想想那屏幕后边是什么样的人，你完全不知道。 对。 对吧？而且聊天这种网上的这种微信聊天也好，那还不是就是捡着好听的说。 嗯。 对吧？所以真的不用迷失。至于老公说比较木讷，比较不太会跟你沟通，那你跟他多说。 嗯， 甚至于他有那么一点点浪漫表示的时候，你使劲的去鼓励他，或者一块儿去设计一些相对于比较浪漫的这样的情景。 嗯， 可以啊，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所以好多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家庭的你喜欢的那个氛围靠别人都是不行的，你光靠老公也不行，光靠太太也不行，是两个人一块努力才行的。 嗯， 甚至于可能一个人不太会努力，另一个人努力的更多一点，这都可以，但是 真的我还真挺开心的是，他说他不愿意破坏他的家庭，他也不愿意背叛他的婚姻， 嗯， 这真的是特别好的，好好过日子。 对，要知道，就是在我们节目中，我们也常常告诉大家，男人和女人确实他们在交流方面是有一个天性上的区别。 对， 女人想倾诉，也想听到的是这个对方能像我们一样娓娓道来，一起谈谈心。但是女性，慢慢的就会发现，这样的交流通常我们只在闺蜜之间可以找到， 没错， 姐妹之间可以找到。 对对对， 也就是说，女人和女人的谈话是非常容易的。比如说，一旦我们找到合适的这个交流对象、倾诉对象，比如说我们的好闺蜜、我们的姐妹，女人和女人之间说什么，对方是能明白的。说，哎呀，你也这样想，哎呀，我也这样想，哎呀，你老公也这样，哎呀，我老公也这样， 是的， 是吧？这个是很明白的，这是女人谈话的方式。那么男人他的谈话方式和女人就是不同，他大脑运作的方式也不一样，他交流的方式也不同。所以在你说什么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会觉得他怎么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对呀， 他的确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这个并不是说他不爱你，也不是说你老公的这个情商智商就很低，不是这样的。是我们男女天然的，我们在交流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不同的。 对， 我们的大脑的这个思维的方式也不同，我们交流的方式也不同。男人可能惯用的是他们自己在内心，他们在思索一件事情该何去何从。那么当你发出了想交流信号的时候，他通常会觉得你是不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如果你把你的答案都说出来了，那么他会觉得哦，你其实已经有办法来解决了。嗯，听你的吧，没问题。你的意思大概就是问我听谁的，那么听你的吧。其实是一个挺好的男人。 对， 是吧？ 所以说多看他的优点，而且多提供一些机会，再有沟通的时候想一想有什么样的艺术能够让他把他内心的东西都能够跟你说出来，动动脑筋。其实你那么爱看书，有不少这样的书你可以看看呀。 嗯，对啊、所以如果听到了我们这期节目哈，放下你的焦虑啊，放下你所说的那个作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在一份平静的婚姻中安安稳稳的小家，三个人都很健康，这真的是一份幸运。 没错， 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哈。再来看下面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一位男士的问题哈。他说，我下周就要离婚了，我很爱我妻子，但是我的妻子很坚决，我们谈了很久的恋爱才结的婚，彼此最好的年华遇到彼此，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我妻子的母亲屡次干涉我们的小家庭，导致我妻子对我意见越来越大，一直到分居，最后不爱了。我很伤心，那么我甚至以前住的地方在北京的西边石景山，我以后都连那片地方都不愿意去了，那是我的伤心之地。所以我想问一下，如何走出离婚的阴影呢？特别的伤心， 还没离婚， 还有一周就离婚了。也许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会隔一段时间播出哈，也许已经离婚了。然后他说歌特别伤感，以前没想到这样，一个人在地铁哭了很久，还得强颜欢笑去工作。他是听到了我们节目里播的歌还是什么的，都那么的难过啊。 其实真的是想一想，他确实是挺不容易的。如果说因为不爱了离婚，可能还好一点。但是因为爱他的妻子而又不得不离婚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痛苦的，这能理解。不过得相信时间能够帮你慢慢的走出来，而且你也得放下这段感情。虽然你很爱他，但是他已经不爱你了。还有一点就是真想跟所有的在婚姻里边的无论年轻人还是中年人啊，说自己的小家庭是不能让父母参与太多的。 对， 这个参与了以后，真心说就会给小家庭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不是说我们不孝敬父母，而是要有个边界， 父母和孩子他是有边界的， 嗯， 如果父母过多的参与子女的生活，去帮助他去做这个做那个，去挑刺儿，去指责，那生活他两个人就没法过了， 嗯， 所以以后如果你再找的时候，你再看这一点上就多用点心思， 嗯，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里有的时候女孩子会说啊，那个我找了一个男朋友，他就是一妈宝男，他什么时候他都要问他妈，所有跟他说的话转眼就到他妈的耳朵里了，他妈就这样指导他，那样说他，那样说他。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说，去他的，不跟他好了， 嗯， 这样的男人是不能要的， 嗯， 同样换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找了一个女朋友一点主意都没有，那么将来全都指望着父母教一句，或者说他所有的事情都要父母参与的话，那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个警醒，说 对 这样的人我受得了受不了， 对，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就应该有所察觉， 对，所以我们要跟这位男士说的是，这段婚姻如果能够挽回， 嗯， 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还没离，能不能再谈一谈，说我们两个人好好过，我很爱你，能不能跟家父母那儿有一个边界， 嗯， 当然这是最好的， 对， 如果已经离了，那么好，你慢慢的往出走，只要你想走出来就一定能出得来，那么在经历一段情感的时候，在这一点上多加注意， 嗯， 这也就是我们能够告诉你的， 对，以后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随时可以向我们来诉说， 对， 把你的心情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儿也一路支持你，慢慢的走出这份伤感哈。 是的， 嗯，好，今夜思雨时，大家听到的是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的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这些问题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提问，我们在节目中来回答、来讨论。你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时间，大家可以稍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就想要去旅行，总期待快黎明，好能牵手看更多风景。最疯狂的想念是你还在怀里，已经想你，真爱从不必玩心里游戏，不怕太深爱了会弄伤自己，醉在你笑的眼睛，让一切简单体贴成自然，当你坐的船也当你靠的岸，让一切简单快乐成自然，把生活再平凡，可是生命不平淡， 1039俱乐部约你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 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你。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北部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28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夜时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探讨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您的生活中遇到的情感问题可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我们的主要内容就是和听友网友来互动，大家的情感问题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所以您可以在节目中听到一个又一个关于情感问题的解答。您可以告诉我们的方式，参与节目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如果您想在任何时间方便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下载 APP 啊，听听 FM， 听听 FM， 大家可以找到我们就行。我们继续来看，是一位女士，她说我今年37岁了，我没有结婚，我自己呢是一个过去工作狂，然后在工作上呢也小有成就，那么自己的收入不错，生活条件很好，所以以前对结婚这件事儿挺渴望的，现在对婚姻也就不再那么强烈了。我想说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还是经过了家里其他亲戚的介绍，我就认识了一个现在正在交往的男朋友。这个男人呢比我小一点儿，那么他离异了，有一个孩子，但是孩子跟着前妻。他是属于那种比较内向不太爱说话的一个男人，但是我很喜欢，我喜欢他那种很稳当的感觉。我对他有好感，也想和他进一步的有交往。他大多数时候呢都是沉默寡言的，那么在和我交往的过程中啊，出现了这样几件事情。第一，我的经济条件呢好他很多很多，他自己呢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工薪阶层，而且呢他的工资挣得并不高。另外，他因为要给前面的孩子付生活费，给前妻付生活费，他自己能留下来的可能也就是非常勉强的自己能吃饭的钱。我看得出他的这种窘况，所以呢和他出去一般都是我来买单。开始呢他还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慢慢的我就感觉到他很自然了。另外呢，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也没想过他给我什么样的礼物，反倒是我借着这样的时候呢总会给他买一些我觉得他缺的衣服啊，或者是一些生活的日用品啊等等这样的情况。一开始他也是很不好意思，甚至都会有脸红的情况，到现在他好像也慢慢的开始很接受了。我要说上个月的时候啊，他因为抽中了可以买车的指标，所以呢他现在没有那么多钱，那么他张嘴就问我借钱，而且钱的数目其实并不小，10多万。我确实是很喜欢他， 十多万也拿得出来，但是我又有隐隐的担心，而且我又总觉得他好像越来越安心于我能够给他这些。我想知道的是，我该怎么看待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呢？还没有谈到要结婚，因为我觉得还不是很了解，况且我们都不想再要孩子，我还是希望结婚对于我们来说可以稍微缓慢一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借不借钱给他呢？不借没有理由，借了又有点不安，不是怕这个钱还不回来，真还不回来我也认了，而是觉得该借吗？ 他的问题挺有意思的啊。其实他开始是愿意给这个男人买东西，送他一些礼物，他也知道他的那个经济上的窘迫。慢慢的人家习惯了，他肯定要习惯的。 对， 我是觉得啊，因为你是真心的爱他，他也应该说他也是爱你的。他窘迫你不窘迫，你给他买一些东西，他肯定开始是不好意思，但是后来你一次又一次，那你是希望他继续窘迫不开心，就是不好意思脸红，还是希望他欣然接受呢？ 嗯， 我觉得礼物这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你的经济条件更好一点。但借钱这个事儿，你也可以把话说明白，因为我们还没有结婚，借钱可以，但是你要给我写借条， 嗯， 或者有一个中间人作证， 嗯， 这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两个人没结婚， 对， 这是可以很坦诚的把这件事说出去的。然后你可以告诉他，你借了我的这个钱，你准备怎么还呢？ 嗯， 因为你经济上比较差，对吧？嗯、你怎么还？这都可以是谈的。 对对。 至于那些礼物，我觉得两个人相爱，有一些礼物多，礼物少，这都无所谓。 对。 但是这笔钱是应该有一个说法的。 对。 有这个说法，你也心里踏实，结不结婚你都有一个保障。 嗯， 这就可以。 嗯，对。下面是一位女生，她在问哈，她说我和男朋友快走到结婚的这个地步了，但是这个事儿吧有让我担心的地方，因为男朋友家里边的安排呢是我们和公公婆婆要住在一起，主要是因为他们家很大，将近300平米的房子，而且是楼上楼下，那么说好了公公婆婆呢是住在楼下，他们现在的卧室楼下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改变，我们呢住在楼上，而且呢婆婆很开心很高兴，她特别希望能住得这么近一些，可是我有所担心，去了他们家很多次了，感觉到婆婆呢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做家务做饭打理家里边的事情都是很认真的，也就是稍稍偏完美型的人，家在婆婆的打理下也很干净。我这个人呢比较马虎，另外我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虽然到他们家去我也努力想表现一下，婆婆呢也总是说不用你做一边待着吧，可是呢我知道如果将来住在一起的话可能就不同了。我不擅长做这些，而且我这个人本身就比较粗心，婆婆呢又在家庭的各个方面要求都比较严，婆婆对公公对我的男朋友管的也是比较严的，所以我的男朋友本身的生活习惯是很好的，他还经常笑话我说我们俩应该颠倒过来，他更像女生比较细心，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而我呢衣柜里乱作一团，所以我现在就比较担心了，这婚后要待在一起的话很多的顾虑呀，会不会出现很多问题呀？ 我想肯定是的，会有的，因为你进入到一个家庭，那个家庭接纳你的程度，看你的习惯等等等等吧，会有一些麻烦的，但是你是不是想克服？这首先咱们先说克服啊，再比如说你不会做饭没关系，但是你可以打下手，你是不是主动的打个下手、嗯、是不是吃完饭之后主动的洗个碗，然后帮着婆婆把这个厨房打理得很干净，我觉得这没关系，这是可以做到的、嗯、对吧？你的衣柜之所以乱七八糟，你也可以把它整理干净整理整齐了，这也没什么难的，不过就是一会儿功夫的事儿，这是可以的，关键是你希望的是婆婆能，你如果进去的话，你婆婆就要接受你的这种比如乱七八糟，比如不会做饭，这不行，就是你要住到一起、嗯、你就要把 把你的一些问题改变了， 嗯， 这才能过得下去，对吧？这是一个第一个方案，因为你们没有办法出去。第二个方案，是不是有可能先有一个小家？ 嗯， 就是你和你先生先有一个磨合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啊，比如说就在那个房子。那个里边租一个小房子，当然不知道爸爸妈妈会不会同意啊， 嗯、 就看你跟你的男朋友怎么做，做这个工作。你说我有点紧张，是不是？咱们先有一个小小的窝，我们两个人先更熟悉一些，然后我们再怎么怎么样。 嗯， 这是第二个方案。那么你看你哪一个是可行的？ 嗯， 有一些女生，比如说我认识好几个女生哈，就跟婆婆住在一起也挺好的。 嗯， 就是楼上楼下。那婆婆倒也不多苛求，也不怎么上楼，你把你楼上管好了，我管我的楼下，吃饭的时候呢、 嗯、 就是我来做呀，你帮着收拾收拾，也就这样，也挺好的。 嗯， 关键就是你要慢慢的适应这个家庭，融进这个家庭，你有没有这个决心？ 嗯嗯，对，嗯，确实我也能理解， 能理解。 对，就是可能生活上大大咧咧的一个女生，他自己也说了，不擅长做家务，不擅长这个把什么事情都归置的、 啊、衣柜里还乱成 乱七八糟的，这是很多好多年轻人的一个状态啊。他可能会觉得怕受到约束，怕拘谨，怕对方和自己有差别。其实这些呢，可能确实会存在， 肯定存在。 但是这些一定会影响到双方的感情和交流吗？嗯，不见得。 对，就看怎么做。 哎，对，在其他方面你可能下点功夫。话说回来，嘴甜一点。啊，婆婆那么能干，多夸夸婆婆。 还有就是，差不多给婆婆买个礼物啊。 对。 再或者，只实话实说，就跟婆婆说，我是这么样的一个女 生。对，我就是这么笨。甚至你可能在要进入这个家庭之前，和婆婆聊天的时候，比如说，某一天婆婆做了饭，这个做好了饭了，在厨房收拾厨房，你过去帮忙打个下手也好，或者你不会打下手，你站在婆婆身边跟她说说话也好，你甚至可以告诉她，你可以告诉她， 我这些都不会， 我也很担心啊，将来如果住在一起，我这些都不会，您会怪我吗？ 对呀、 啊，你可以去问问，如果对方的底线是说，一个女孩子，你当然要学会这些。啊，你应该学会一二三四五。你可以说，那您多教我啊。如果对方说没关系，我能理解，你就多夸你婆婆， 对、啊、 对吧？你可以说婆婆多么善解人意，婆婆多么善良，婆婆多么能干。然后像吴老师说的，其实这个我们以前也在节目中说过，哎，这个好的婆媳关系就是也是需要一份经营的哈。这个隔三差五的给婆婆买一点小礼物，我们所说的小礼物，比如说天冷了给婆婆买个围巾啊， 对， 是吧？这个知道婆婆爱吃什么零食，隔三差五的带一点回来啊，让婆婆知道你心里是惦记她的。其实人都是这样的，人跟人的相处心这样就会柔软，你就会觉得哎呀，她对我那么好啊、婆婆也会觉得这个儿媳妇对我那么好，那么我干嘛一定要挑剔，是吧？所以这些事情不用畏惧，你可以去做。 就是那句话，事在人为，就看你怎么做。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女生，她说我今年呢是27岁，我的老公呢比我大2岁，29岁，我们俩呢都在比较稳定的工作单位工作，她的性格啊什么的我都挺喜欢的，嗯，那么第一次到她家里啊，她家里超乎想象的贫穷，她的这个父亲母亲家里人都有乙肝，我其实在他们家里的时候呢也会特别特别的不舒服。他家里啊不仅仅是这个贫困，而且家里卫生条件也是很差的，家里的生活条件也都特别的差。那么我和他现在是在一起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家里经常会找他，要么让他办这个事儿，要么让他办那个事儿，要么呢是问他要钱，要么呢就是要求我们什么什么时间回去。理由是什么呢？ 某一个远房亲戚，或者某一个邻居，或者某一个我都叫不上名儿来的亲戚家里的什么老人过世啊，娶媳妇儿啊等等，这种事情都要求我们回去，而且需要我们带礼物，需要我们给礼金等等。这些我特别不愿意回到那个家庭，一呢我是怕被传染，第二呢我是觉得每次回去生活上我也都不习惯，而且呢我们又贴钱又贴人情，最重要的是我从他父母和他兄弟那里看不到一点点感激，而他们却觉得是想当然的，所以吧我心里特别的不痛快，我现在都后悔我们俩结婚了。 我想起电视剧来了，媳妇的美好生活 是吧，我没有看， 大概其就是 就 这 样一 个 意思， 意思对、嗯嗯、首先说一个贫穷的家庭供出一个大学生进了北京，比如说啊，我不知道他是哪儿的，我就 说我也不知道他哪个城市， 假说是北京吧、嗯、然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甚至于可能在一个不错的机关，这在一个贫穷的山村也好，一个小农村地方也好，那简直就是这家出了一条龙， 对， 就这感觉， 很有面子， 对， 不仅是很有面子， 因为 很有成就感， 对，因为在他读书的时候，送他出去的时候，恨不能全村都集了点资， 嗯， 对吧？没学 费，有可能 一点一点凑的，所以现在他一个人出去了，后面背负的都不只是他的一个家，就像他说的似的，远房的张三李四都会找上来， 嗯， 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现象， 嗯， 你没有办法，你是没有办法的，那么。什么办法，你还爱你先生，那么你还是回不回家且不说啊，回不回家且不说，那么你也可以跟你先生谈一谈咱们俩的生活到底是怎么过， 嗯， 就是说在他那一大票朋友该出份子钱该出礼品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些拒绝的可能，或者说你也有拒绝的权利，关键就是说你怎么样让你老公跟你是一条心，对吧， 嗯， 比如他爸的事儿，他妈的事儿，他哥哥的事儿，你躲不过，但是他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的事儿，那你就可以拒绝， 对， 然后他人家会说啊，当年你那什么我们家还捐了100块钱呢，你说我现在已经还过你了， 嗯， 你是可以拒绝的， 嗯， 就是说这个前提是你愿意跟这个人过下去， 嗯， 你就要把你的底线告诉他，不能踩我的底线，踩我的底线我要翻脸， 嗯， 对吧，如果你这个家庭也好这什么的你都过不了了， 嗯， 那只好分手， 嗯， 就是这两个选择没有了， 嗯，所以在你这个角度，你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去体会 对 你老公的那份心情，他的出身他的环境，那这些你确实是没有办法体会的，他有他的无奈， 对， 那是他注定可能要背负的一部分人生， 对， 他的父母他的哥哥他那样的家庭他的出身，这个一辈子可能他都要背下去，你选择了和他在一起，那么婚前你可能没有考虑过那么多，但是婚后这就是一个现实的情况，所以这个情况如果你还要和他继续，那么你就要可能有更多的体谅啊，有更多的理解，当然你也得拿出你自己可以应对的一些办法，像刚才吴老师所说的那样、嗯、这就是你就是选择了这样一个人，嗯，那么他人生的一部分，你就没有办法抹去， 对，你就得共同担当。 所以我们其实做伴侣结婚，大家走入了一个家庭，成为了一对夫妻，嗯，这也就是婚姻的意义之一，就是对方的这个人生的一部分，我们要和他一起去扛了。 对， 那也就是这样。所以麻烦是免不了的，嗯。可能你遇到的是这种麻烦，别人在其他的婚姻里遇到的是那种麻烦， 是， 对，就是各有各的麻烦，那么一旦大家成为了伴侣，那么我们就知道可能有些人可能麻烦还没有发生呢，比如说结婚以后可能现在都很平安突然有一天对方的父母生病了，那我们也得去帮助扛， 对， 这就是婚姻当中的要尽的那一部分义务，所以你要是特别不舒服的话，你可以尽量的让自己在自己可以承受的一个情况之下 但是目的就是，目标就是你的婚姻你还要不要？ 对，爱不爱？我想说的也是这话。爱， 对， 如果爱，那你就帮助他承受，嗯，承担一部分， 更包容一点。 对，也得告诉，把你的愿望告诉他，底线告诉他。 对， 不是全村人找你都要帮忙的。 对，嗯。另外有一位，这是一位女士哈，她问道，她说，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马上就要离婚了，我今年才29岁，我有一个小女儿4岁了，最重要的呢是我们两个人啊，自从结婚就一直在吵架，吵架的主要原因还是和她的父母有关系，特别是和婆婆有关系，婆婆呢属于一开始就看不上我，等我生了女儿之后简直就觉得是他们家的罪人，而她不会站在我和女儿这一边，所以他父母重男轻女，那么他呢一直都听他父母的，我觉得我委屈极了。现在要说的是，结婚之后因为他自己需要用钱，他自己在做一些生意，那么我从我父母那儿呢陆陆续续的给他拿了几十万块钱，但是他和他们家我看得出来一点都不领情，原先我以为拿出了这些钱我和女儿的日子会好过一些，但是后来才发现这些钱和他父母对我和女儿的歧视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是要离婚了，那么我父母也是不容易积攒了这些钱，我呢就跟他说，离婚你必须要把我家里的钱还上，他现在是口头答应了，但是我让他给我写一个欠条，他不写，而且呢他对我说，如果要写欠条他就不离婚，他说离婚不是他提的，是我提的，我现在该怎么办？ 首先是要证据， 嗯， 对吧，你父母当年给他钱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一些证据，比如转账的这样的一个根据， 对， 还有当年拿钱的时候怎么也不写个借条呢？ 对，可能当年想的是我从父母那儿给我老公拿钱，可能 对， 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婚内的这样的一个钱的来往不清不楚。 对，所以说真心话，你就是打官司也未必都能打过来， 嗯， 对吧？如果说是夫妻共同的债务的话，就算他认下这笔债务的话，离婚他也就还一半。 对， 所以你要有思想准备，这钱是拿不回来的。还有就是，你到底想不要想要这份离婚？ 嗯， 想不想要这个婚姻？如果说，不想要这个婚姻排在这些钱之前， 嗯， 啊，位置是低的，那就离婚。然后最好能够去咨询一下律师，然后看律师怎么说，再然后让你爸爸妈妈去找一些个证据， 嗯， 就是比如转钱给你们的这种证据。然后再，也许可以经过法院来处理这个问题， 对， 就是只能是这样， 只能是这样了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教训吧。那我们也想告诉其他的各位，大家可能是觉得在婚姻关系当中啊，他是我丈夫或者他是我妻子，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要帮助对方，我们自己从亲朋好友那儿借一些钱给对方啊，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其实还是要知道，这种借贷关系也是应该留下一些凭证。 对， 那么以免万一将来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感情好的时候怎么都好说。 对， 好像觉得这个我借债，我来支持你，也是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但是，一旦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种无凭无据、不清不楚的婚姻内的借债。这个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吧。 我就是觉得这个男人说，要是让我写借条，我就不离婚了。 嗯， 这种话说出来了，其实就是不想还。 对，可能就是不想还，所以你也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哈。好，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问题都是每天在我们今夜思雨时的节目中我们来探讨的。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就可以发微信给我们，把问题留给我们，我们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 搜索今夜思雨时，可以收听任何一期我们以往的节目。